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听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4。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三十号限行结束后第一个工作日，交通压力明显增加。 30项疏堵工程年内竣工，常态堵点拥堵程度有望缓解。 今年以来最大降雨结束，京城今天天气转晴，气温回升。 降雨清除污染物，今天起到下周二，空气质量维持良好水平。 市属公园3天假期共接待游客53万人次。 大学新生陆续报到，在京高校加大力度帮扶经济困难新生。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今天是单双号限行措施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既不受尾号限行限制，又是返校日，路面车流量将会有明显增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今年9月份，受到学校开学和中秋、国庆临近等因素影响，道路交通运行将面临巨大压力。预计9月份将有8个工作日高峰，交通指数突破9以上。6号将迎来第一个高峰日。交管部门预计，早晚高峰主干道车流集中，东部、北部环路及联络线的交通压力会比较明显。交通部门预计，早晚高峰交通指数将突破9.2，峰值达到9.5。同时，部分中小学校会进行返校、典礼等活动，校园周边道路可能会出现短时车多情况。放假期间，部分医院停止就诊，6号将恢复正常，建议市民朋友尽量在上午时段避开医院周边道路通行。9月份也是服装换季和家装建材市场旺季，南三环的木樨园商圈、东南三环十里河、东四环姚洼湖桥、北五环广顺桥等大型商圈和建材市场周边道路容易出现车多缓慢情况。此外，从前两天的情况来看，货运车流出现明显反弹，大型批发市场、物流中心周边道路，特别是南三环玉泉营桥东向西主辅路、市区外围京开高速新发地辅路、团河路、黄奕路、京良路、田村路货运车流集中，建议市民朋友出行前及时了解路况信息，规划合理的出行线路。 据北京日报报道，今年本市将有30处老堵点摘帽。市交通委路政局近日透露，目前机场高速五元桥东道路、八王坟东站公交港湾、六里桥南里等14处疏堵工程已经完成，剩余的16处计划年内完成。其中双井桥、京哈高速台湖出口、五路区等知名堵点都将还堵。 新闻广播消息，4号到5号，北京遭遇今年以来的最大降雨，雨水持续了30多个小时，气温创下下半年新低。今天天气将由阴转晴，最高气温也将回升到27度。4号早上到5号傍晚，北京大部分地区迎来暴雨天气，局地大暴雨。监测显示，全市共有26个雨量监测站点，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达到大暴雨量级。本次降雨也成为今年以来北京遭遇的最大降雨。北京的主汛期通常为7月下旬到8月上旬，为什么在9月初出现了一场规模降水？气象专家分析，从历史数据来看，9月北京出现暴雨的几率较低，但由于北京的汛期一直持续到9月15号，因此出现大规模降雨也并不反常。不过主汛期期间，京城降水特点是分布不均，并且伴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但进入到9月，雨水一般较平缓，出现强对流天气的情况比较少。在雨水的连续冲击下，京城气温也不断下探，昨天最高气温只有19.1度，刷新了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最低记录。今天是上班第一天，早上气温依然较低，体感较凉，请大家注意增添衣物。今天白天随着高空转成偏北气流控制，天气逐渐转晴，气温开始回升，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7度左右。雨后空气清新，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本轮降雨持续超过30个小时，4号上午9点到昨天晚上8点，全市平均降水量达到55.6毫米，这也是今年以来的最大降雨。 截止到昨天早上八点，今年累计降水量已经达到464.8毫米，追平了常年464.1毫米的雨量水平。而八月底降雨之前，本市全年累计降水量还只相当于常年同期的85%，一场雨弥补了八月以来偏少的雨量。虽然这场降雨总体雨势平稳，分布相对均匀，但是西部和北部的海淀、石景山、门头沟和丰台四区的雨量更为丰沛，这也为今年汛期刚刚投入运行的西郊沙石坑带来70万立方米的蓄水量。西郊沙石坑的运行既有效防止这些雨水进入主城区造成内涝，又能够通过下渗回补地下水。这两年北京在进入九月之后都出现了汛期最大降雨过程，主要是因为降雨持续时间长，雨势其实比较平稳，这场雨也对清除空气中的污染物起到明显作用。 据北京晚报报道，四号北京由晴转雨，不少人感慨阅兵一结束，北京蓝就不在。记者从市环保监测中心了解到，虽然天气阴沉有雨，但是北京的空气依然清新，预计良好的空气质量能持续到下周二。北京和周边省市从八月二十号起实施一系列空气质量保障措施，人努力加上天帮忙，从八月二十号到九月三号，北京的 PM2.5 连续15天达到一级优的水平，刷新了有 PM2.5 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其中纪念活动当天10点，北京城六区的 PM2.5 浓度每立方米只有10微克。四号中午北京迎来降雨，不少市民提出疑问，阴沉沉雾蒙蒙的天气是不是空气又污染了？记者从市环保监测中心了解到，四号本市总体空气质量一直处于良好水平，能见度的下降主要是因为降雨等气象因素。记者注意到，昨天城区的 PM2.5 依然维持在良好水平，降雨停止后，今后几天本市的空气质量仍然较好，从今天起到下周二，空气质量预计都是二级良好。 北京日报今天发表评论文章，题为《共筑蓝天，人人有责》。文章说，连续15天空气质量达到一级优，这是本市监测 PM2.5 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也是我们为保障世锦赛、九三阅兵等重大活动交出的一份高质量答卷。优质的空气质量与大力度的环保防控措施息息相关，湛蓝的天空激发着整个社会对治理大气污染的信心，也延伸着我们对城市运行管理的思考。连续15天的一级优，充分证明波霾见日并非没有可能。同呼吸，所以共责任。连日来的一路畅通和如洗的北京蓝，让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点滴行动对这座城市更好运行的价值所在。目前，限行限产等举措已经解除，环境压力、交通压力势必会有所上升。但如果大家都能从我做起，主动少开2天车，尽可能绿色出行，九月这个传统的拥堵月何尝不能成为畅行月呢？这或许就是湛湛蓝天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九三假期结束，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九月三号到五号，市属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参观游客53万人次。市属公园内的20处红色教育基地、抗战纪念遗迹和各项主题展览迎来参观高峰。九月三号上午，市民大多在家中观看阅兵直播。下午，不少市民走进市属公园，在纪念抗战胜利主题的花坛前合影留念，或是参观公园主题纪念展览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特殊的日子里留下特别的回忆。九月四号，市属11家公园和园博馆全都对游人开放，累计接待游客量27.4万人次，是三号游人接待量的1倍。四号、五号这场连续30多个小时的降雨，给市民游园带来不小的影响。昨天的游园人数和三号基本持平。而三号13万人次的游园人数是在中山公园全天没有开放、北海、景山、玉渊潭等公园半天开放的情况下达到的。 据北京晚报报道，对于很多北京家庭来说，四号小长假才正式开启。不过一场大雨让人们的京郊游热情顿减， 与以往五一、中秋的小长假相比，很多京郊的农家院并没有迎来预想中的爆满。虽然八月底预定的情况火爆，但是由于降雨，很多客人临时退房，入住游客下降30%左右。 延庆世界葡萄博览园金秋葡萄文化节昨天开幕，50多种来自世界各地的葡萄即将进入最佳采摘期，主办方还为市民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这次金秋葡萄文化节上，游客既可以在园内采摘到夏黑、含香蜜等比较常见的葡萄品种，也可以尝到皇家夏天、天元旗等几十种稀少的葡萄品种是什么滋味。不少市民就是冲着这些新奇的葡萄品种来的。 好多好多好多种葡萄都是市面上没见过的品种，尝了尝特别甜，有一些葡萄入口回味，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就有点停不下来，吃完还想吃的意思。 我觉得最好吃的是那个金亚，一咬开的话就觉得那个葡萄汁儿就特别甜，真的是有点像那个葡萄酒的感觉。 世界葡萄博览园葡萄文化节从5号开始，持续到10月20号结束。世界葡萄博览园宣传负责人翟艳维介绍，文化节期间他们还为游人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 有游园会、中秋游园活动，在11期间呢准备了亲子家庭趣味运动会和国庆七天乐特别节目，在重阳节呢为老人准备了老年游园会，会有农产品大集，准备了我们延庆当地所有的有机农产品。同时我们在重阳节当天呢将奉上150年葡萄树结出来的这个长寿果。 世界葡萄博览园副总经理兰兰说，在金秋葡萄文化节上，他们还推出了游人自酿葡萄酒的项目。 大家可以在采葡萄缸里边体验一下这个采葡萄的乐趣，通过自己的劳动酿造属于自己口味的葡萄酒。 世界葡萄博览园成人票80元，学生与老年人40元。这里的葡萄既能采摘，也可以直接购买，普通品种40元一斤，稀有品种在100元左右。 近期北京数十万大学生陆续返校报到，其中还包括了很多大一新生。记者发现，今年高校的迎新工作继续加大了对家庭经济困难新生的扶持力度。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石玉的报道。 5号上午，在阵阵秋雨中，北京大学4000多名大一新生来校报到。在服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的绿色通道入口，不少学生都看着手机微信上的引导，独立完成注册手续。来自安徽的新生朱杰向记者展示了专属于他的扶助计划页面， 介绍了诸多的助学金，列举了一些计划，有姻缘携手计划、姻缘启航计划，觉得很有帮助。 除了经济上的基本保障，500名困难新生还会获得包括北大教授、著名作家曹云轩所著的抗战题材书籍，以及名家作为领航导师的关怀。 我也是从农村来的，这种贫困家庭出生的孩子在未来的学业过程里头，我觉得会有更大的冲击。 今年北大录取农村学生的比例为19.14%，连续多年增长。清华大学在不久前的迎新日上也介绍，招生继续向农村学子倾斜。清华党委学生部副部长牛本表示，这些新生入校后不会有后顾之忧。 基本的生活费用这个总额原来设定的是一年是13000，今年呢我们把它提高到16000，不足的部分用资助的形式给它补齐。 另外记者发现，在今年高校迎新中还有很多创意元素，比如北京语言大学就配合了招生宣传及吉祥物宝贝鱼，在报到当天设计了鲤鱼跳龙门的背景板，新生可以现场拍照并贴在学校专属的明信片上，由学校保存，等到毕业的时候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寄语。还有再过几天，北京工业大学的迎新中就将出现人脸识别、网上分级考试、在线订购教材等科技感十足的场景，可以说新生们在入校伊始就能感受到学校精心准备的一份见面礼。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灼伤墓园，为那些常年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京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中馆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是在反映德国入侵波兰的电影《钢琴师》中，身为犹太人的男主角一家正在被德军押送着登上去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列车。奥斯维辛集中营建造于1940年4月27日，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修建了1000多座集中营，奥斯维辛是其中最大的一座，约有100多万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因此这座集中营又被叫做死亡工厂。在这里，人性的光辉陷入了暗无天日的深渊，弥漫在空气中的只有悲惨和死亡。请听交通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在想象中，一座二战期间最大的集中营，一座因为惨无人道而闻名世界的死亡工厂，配合它的似乎应该是阴沉着的天，甚至还应该飘着潮湿黏腻的小雨。然而并不是这样，站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铁门前，头顶的阳光灿烂，身旁绿树成荫，只有脚下保留的黑色砂石地面还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的黑暗。黑色而高耸的铁质大门用德语写着一行标语：劳动会让你们自由。奥斯维辛集中营义务讲解员巴尔妥斯先生说，这句标语是德国纳粹为集中营的囚犯们编织的虚假童话。 我们站在集中营的大门，囚犯呢每天要通过这个门出来到外边，难说是一个讽刺还是真的德国人所想的，通过劳动你们一天会自由的，也许我们会解放你们的。几千个到10000多个人要通过这个门，晚上常常待着劳动过程中死的人的尸体，通过这个门再回去。 1940年，奥斯维辛集中营开始修建，犯人由铁路运送来这里，在离集中营不远的车站，刚下车就被集中起来，行李被堆放在站台上。德国纳粹承诺给路途劳顿的人们一个盼望已久的热水澡，而实际上，犯人们将先由纳粹的医生进行甄别分类，有劳动能力或专业技能的也许能存活下来，而那些体弱多病的老人和妇女，年纪太小的孩子和婴儿，都将直接送去毒气室，而他们放在站台上箱子里的所有财物都变成纳粹的战争资源。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解放时，还有一部分财物德国纳粹没能来得及运走，而现在这些堆成小山的眼镜、衣服、鞋子和皮箱都成了控诉法西斯的罪证。 眼镜，每一个眼镜就是一个人。我们现在所看的有多少人死了，很多的箱子，我们能看到人的名字。这个箱子你看，卡夫卡女士，布拉格的232000个孩子到过奥斯维辛了，哪边能看到特别小的孩子的衣服、破碎的娃娃、鞋子。 这些物证在整整一面墙的玻璃窗后面，大约20米宽，玻璃窗背后是深10几米的房间，而这样的房间有3、4个，里面都堆满了死者的遗物，其中一间是成吨的头发，有黑色、有金色、还有红色。这些头发被纳粹用来编织毛毯，不仅仅是头发，在这里人体的油脂被做成肥皂，尸体烧完后可以当做肥料。德国纳粹以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的工业手段来贯彻对一个种族的灭绝。在奥斯维辛一处不起眼的地方，地面比别墅高出了不到1米，往下走进入一扇小门，这里就是奥斯维辛目前唯一保存完好的一间毒气室。 在这里78平米，三边我们能看到这是放毒气的口，一次性的会600到700个人都是痛苦死的，然后会把他们焚烧。现在有所看的两个焚烧炉已变了，24个小时之内会焚烧340个人，一次一个这样的东西上就放了3到4个尸体。 在整个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没有什么人留下了特别的痕迹，因为无数的人来到这里又死在了这里。在奥斯维辛能看到许多年轻学生和孩子们组织有序的前来参观，他们成群结队远道而来，带着花圈、花束和烛火，他们在阳光灿烂、绿树成荫的奥斯维辛静静的听讲，默默的流泪。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好的，本时间早上的7点19分，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简讯。胜利日大阅兵再次掀起了市民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热潮。据统计，开展近两个月，伟大胜利历史贡献展览参观人数已经突破45万人次，网上展览点击量超过2500万次。 本市交通行业圆满完成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交通保障工作。从9月2号早6点到4号7点，市交通委牵头相关单位开展工作，确保了全体受阅官兵和所有受阅装备安全通过，保障了4万名管理人员顺利往返。北京站12万旅客顺畅接驳，完成了6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团的交通运送服务。 阅兵过后，各类军事玩具随之走俏，还没看过瘾的军事迷们纷纷掏出了钱包，小孩子们更是缠着父母要买最新款的坦克大炮。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以及西北部、东南部、西南部地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东北部地区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艳、秦倩，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8.5摄氏度。具体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局部地区有零星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降湿度70%。 沃尔沃2016款 S60L 搭载 Drive E 发动机全新上市，更尊享2年免息金融支持，首付46,000，日供256元，详询沃尔沃北京经销商。 放了3天假不过瘾啊！ 好消息，9月9又放假一天。 9月9， 乐车帮 APP 三个放假，99元低价去4S店保养，20多品牌百家4S店，原厂机油机滤，小保养只要99。 这个价放爽。 乐车帮 APP，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起当众爱听节目。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国营老百货是否能有新出路？物业撂挑子，小区垃圾成堆。下面是详细报道。雪花膏、搪瓷盆、海魂衫、回力鞋，对于很多北京人来说，这些都是脑海里抹不去的记忆。不过出售这些商品的国营老百货商店近些年纷纷关张，余下的几家也在薄利多销的传统经营模式里寻找突破。那么传统的老百货商店有没有新的出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龚健的报道。 记者先来到西城区的虎房路百货，店里边用的是玻璃柜台，柜台上还有一把算盘。在附近居住了50多年的任女士常来买东西。 我在这买过鞋，买过锅，这儿实在，又好使又正经货。 虎房路百货的经理刘女士说，老百货店的经营模式备受老年人欢迎。 没想你到超市去买东西，你得到各个柜台你去转，转完你得抱着东西你去结账。现在你是到我这儿来以后，我需要什么售货员给你拿，售货员和顾客之间直接的这种交流可能感觉更亲切一点，老人他就更直接比较喜欢这个。 曾经为老北京人提供购物方便的老百货商店如今越来越少，位于海淀区的汇城门百货因为经营困难，去年12月关门停业。记者再度探访，发现店里堆放着少量的水泥、瓷砖等建筑材料，店里打了几间隔断，成了附近派出所的临时宿舍。 我们这是派出所的。 那这个地方就是关门之后就成了派出所宿舍了是吗？ 对，不是，我们这派出所装修了，就已经在忙着搬回去了。 附近居民马先生常去惠城门商场买东西，他认为自己在感情上对于老国营商店的认同感是难以替代的。 他可以为你加工一些床单啊、被罩这种东西，那个地方也有 农贸市场 啊、但是总觉得没有这边可信吧，就这 个。因为他是老国营商店，所以觉得更 啊，对对对，就这个原因。可能也就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可能年轻人他就不在乎这个了。 虎坊路百货的经理刘女士说，目前的老百货商店普遍面临几个难题。 咱们这种商店你要卖的只能是薄利，你等于薄利才能做销，你薄利的话呢，你这人员你就养不起，维持下去非常难。我们用的基本都是我们自己的老客户，一般年轻人他不可能上这种商店，人员呢就是也有一定的困难。 刘女士说，随着社会上怀旧风的兴起，老百货商店发现了另外一条出路，就是出售海魂衫、回力鞋等怀旧商品。不过这股怀旧风能够刮多久，刘女士心里也没有底。依靠和市民的感情维系，老百货商店还能维持多长时间，似乎也并没有明确答案。 有听众向新闻热线的新浪官方微博反映，自己居住的昌平区嘉运园小区内所有的垃圾桶在9月3号不翼而飞了，到现在小区内垃圾都没法处理。记者联系了嘉运园小区的物业。 小区的垃圾桶都跑哪儿去了？ 我们物业已经撤了。 物业给撤了？ 对，你要找的话找业委会吧。 为什么物业给撤了？ 这个我才不太知道，因为这是上面下的决定。 记者也联系到了嘉运园业委会代表徐先生。 嘉运园小区业委会是2013年年初的时候自己成立了业主大会，并且成立了业主委员会，然后解除了和这个前期物业的合同，但是呢，这个前期物业他们不离场。后来我们通过诉讼，8月31号我们这边收到这个二审胜诉的判决。在这个期间呢，就是我们正准备跟他们做交接，但他们现在也没有跟我们交接，他们就全部就把垃圾桶全部运走了，然后现在把水也停了。根据法律规定呢，是在这个物业解除就物业合同解除之后呢，应该在这个交接完之前。原来的物业他有义务继续的维持这个小区的物业的稳定秩序，但他现在就是扔掉挑子了。 至于业委会为什么跟物业打官司，徐先生解释说， 那服务基本上什么都不干，除了收钱，这个小区的所有的绿地都是种上菜园子，然后粗大乱建，反正各个地方就是很糟糕。 目前业委会与物业处在僵局之中。记者联系了该小区所在的街道天通苑南街道办，值班的工作人员说， 由于那个物业正在调换，我们正在联系这些事情。 您这边应该也接到挺多电话。 对，非常多投诉的，我一天到晚接这电话。 嘉运园小区有2100多户居民，目前由于停水，垃圾无法清运，给业主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希望假期结束之后，政府部门能够及时协调。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张博，主持人郑磊，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十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588。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子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九七率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睡得好，睡得香，早人安神液帮您忙。同仁堂早人安神液治疗头晕、失眠和健忘。 好了，看一下路况。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全路网交通指数是2.9，道路基本畅通。 首城免50，还有充100送80，再送1000元接送接礼券。没错，坐神州专车不止安全，还更便宜。 我是吴秀波，专业司机，专业车辆，要安全，我只选神州专车。 农行推出一商管家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及商品在线销售，订单多渠道支付，供应链商城运营、财务管理为一体，为企业提供定制化电子商务金融综合服务。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大额存单，8月28日至9月8日，30万起存，利率基准上浮40%，3个月、6个月、1年、2年、3年期，多期限选择，固定利率，安全性高。详询95559交通银行。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